身心放下皆圆明。公稿人：印荣法师。2007年，我在南诏县护持一位出家师父。有一日，我们佛七圆满之后，同净空老法师顶礼。当我拜到第二拜的时候，发愿要师父上人加持找到一位名师和一个纯正的正宗道场，我要去潜心修行了。没几耐，有位善知识介绍我去舍其院的来佛寺去拜肉身菩萨。到了来佛寺之后，就有幸遇到上海夏贤老和尚。看到老和尚，我就生起无量的欢喜心，就拜求老和尚收了我这个不懂事的弟子。老和尚亦都没有推辞。三日后，他老人家对我说，观音菩萨跟我说还有个徒弟要过来，跟住你就来了啦。我听到没有在意，以为老和尚随便讲下。旁边的一位村民说，这个老和尚好不简单的，有一次村上打井，打了好多日都打不出水，老和尚走去看下，用拐杖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从这里打，这里有好水。他们依照老和尚说的地方打下去，果然好快就打出水了。2008年初夏，因为刚刚发生汶川地震，又有传言说南方某处又要有大地震了，一时间搞到人心惶惶。有一日朝早，老和尚跟我说，没事啦，天人将无量寿经扶翻正啦。我听到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在这里说什么。老和尚看我不明白，就明白地说，哪个方向有灾难，我就见到无量寿经向那边倾倒。昨晚我梦里面见到有天人将倾倒的无量寿经扶翻起来，就知道没事了。同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将收割机打碎的麦茎点着了，一阵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逐到人唞不到气。我走出寺院，讲给正在做事的老和尚知，说庭院里面烟气太大，逐到中不到经了。老和尚听到后，顺手在地下执起一个旧的胶袋，向南方拂了几下，口里面念住，向那边去。真是奇怪，我再看啲浓烟又真是翻转头向南面飘过去了。我激动地向老和尚顶礼一拜，回到庭院里面继续读无量寿经。还有一次，老和尚命令我在庭院的菜地里面挖排水沟，当时天气连续好几日的高温，种的菜都旱到耷晒了。在寺院门前晒小麦的村民还说电视上预报近几日都没有雨落，我觉得非常疑惑， 心谂菜都就快要砍死了，老和尚点解仲叫挖排水沟呢？但是为了不令老和尚发嬲，我就拿起铁锹走去挖排水沟。旁边见到的人都笑我太傻，老和尚随便讲的都听。点知第二日上午就落出瓢泼大雨，一连落了几个钟。由于事前有防范，所以菜地和寺院里面都没有积水。我当时对这件事还是想不明白，但是心里面对老和尚就更加敬佩了。同年初秋的时候，有一位姓张的老太太到来佛寺来探望老和尚，在寺院住了两三个月。因为老太太都88岁了，还有糖尿病，每日要吃7-8餐饭，老和尚就命令我专门照顾他。听他说，他的父亲比老和尚大2岁，是老和尚小时候的玩伴。他出生那年正好老和尚出家，但是他父亲一世都和老和尚保持着联系。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震撼，都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但是老和尚和朋友一相交就不止一世啊。师父将早晚课看得好重，老人家慈悲，几乎每日都要有意无意地问我2次，做了功课没啊？虽然是一句这么平常的说话，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直到现在。每当我稍有懈怠，我就听到好像师父又在问我，做了功课没啊？2009年年尾，我一个人来到荒废了多年的圆明寺古道场，看到一片荒凉破败，我于心不忍，于是就发心恢复道场，在这里弘扬正土法门。圆明寺距离来佛寺有100公里，因为圆明寺只有我一个出家人和一位煮饭的老菩萨，所以不能够时时回去探望老和尚。为报私恩，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接老人家过来这边住下。考虑到老和尚住楼上去厕所不方便，我特别为老和尚起了一间小屋，在间屋里面装了坐厕。老和尚朝早一直都坚持好早起身拜佛念佛，在圆明寺都是一样。我留意到老人家的小房间每日都在我们早课之前就着了灯，跟住就听到他老人家在花园里面念阿弥陀佛。本来老和尚是习惯金刚匙，每次出声念佛的时间都不会很长，但是在圆明寺就每日朝早都听到他老人家在花园里经行念佛很长时间。每日吃了早餐之后，老和尚就开始找事做，经常一做就是几个钟。我要去做的时候，他老人家就会说，你不要做了，去念佛啦。我说，师父啊，怎能够给你老人家80多岁的人来做事， 我们的年轻人反而去享受清闲呢？老和尚说，你念佛还未练出功夫来，所以要多念，念到一定程度，无论什么时候都在这里念佛，做事不影响我念佛啊。2012年夏天，有几个人想在寺院挂单，老和尚正睡在床上休息。这几个人听说是百岁高僧，都说要去房间参拜。老和尚睡在那里，动都不动，口说，我年纪大了，间寺院就得任命一个人，还是个女众，所以我们这里不好客，不可以挂单。我当时心里面觉得非常诧异，如果平时老和尚一定是好欢喜地坐起身招呼客人的，今日点解会对人咁冷淡，而且讲啲咁奇怪嘅说话呢？后来有知道内情嘅居士话我知，嗰几个人系传播邪教嘅。无论春夏秋冬，老和尚喺寺院里面都能够揾到嘢做，就连佢老人家往生前嘅个几月，仲喺圆明寺劈柴、赏树、锯树枝，喺大殿旁边嘅一块大石头上面，老和尚放咗上去一块成千斤重嘅石条，至今仍然令我大为不解。唔好话一个百几岁嘅老人，就算叫一个健壮嘅年青人去做，亦好难做得到。而老和尚究竟是怎样将他放上去的呢？老和尚最后一次来圆明寺，回去的时候将拐杖和一件衣服留下了，我说回去跟他拿，他对我挥挥手说，不要了，我不想用了。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古德云：中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话虽如是，然而我辈虽知，福德难出轮回，神通不外生死。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人。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圆明寺始建于金代，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明、清、民国皆有重修。贤公讲起佢80几年前到圆明寺参学嘅时候，道场非常兴旺，有常住僧众200余人。寺院喺文革中遭破坏之后，一直被学校占用。当初印荣法师发心恢复道场，其中之不易，末学曾经亲为见证。印荣法师克勤克俭，真修实干。末学在2012年夏天去圆明寺探望贤公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老和尚将一块断石移动到墙根那边。印荣法师所陈诸事应属不虚，望十方仁者珍惜善用。南洋义乌念佛堂的刘凤芝居士 讲起咗燕公嘅一件往事。有一日早上，刘居士见到香炉内有好多香签，就喺食早餐嘅时候好奇咁问老和尚，为乜嘢烧咁多香？老和尚话：天机不可泄露。刘居士越发好奇，就缠住老和尚一定要同佢讲，并保证一定唔往外讲。老和尚咁先至同佢讲话：我睇到满天都系阿弥陀佛啊！有多人向末学述说燕公神通感应等事，末学一概未录，因为关乎神通，多言无益。欲显其智，反似近妖。所以末学提醒大家，不必过多咁关注燕公示现嘅神通游戏，应该多致力于学习老人家嘅德行智慧。唐代大德有东土为魔之称嘅庞允居士有诗曰：未识龙宫莫说珠，识珠言说与君殊，空权只是婴儿信，岂得将来广老夫。